家冠名播出。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转2-3级，最高气温-1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1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前沿的楼盘信息，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又到了周六了哈，还是照例啊，我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房产当中的一些法律问题。那为此呢，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北京市东源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律师焦景收律师。焦律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嗯，大家呢有什么关于这个房产的问题呢，都欢迎您啊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公众号大家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另外呢，我们给大家的还是福利哈，只要您有房产法律的问题，您都可以把您的手机号还有您的姓名呢留下来啊，这样我们会请专业的律师朋友呢给您打电话啊，您还可以进行一下咨询。那下面呢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啊，按照之前的这个惯例，通过这个案例呢给大家来分析一下房产当中法律里面的一些细节的一些点哈。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说的第一个案例讲的是什么样的事情？ 对，这个其实大家知道啊，这几年咱们各地的这个房价就像咱们的这个北方的天气一样， 嗯 啊，有的时候冷，有的时候风大，所以说一天一个样啊。 是。 那么这个卖方人的态度呢，它一般都是随着咱们这个房价的变化而变化。 嗯。 之前节目当中呢咱们也聊过很多，说这个卖方人在房价上涨的时候，想尽各种办法如何做到不卖房， 嗯， 然后再倒手以更高的价格卖给其他人啊，所以这种情况也挺多啊。同时呢，因为房价的上扬呢，咱们也不断的在出这个相关的这个限购政策呀、调控政策，所以说这种情况呢，也给了一些恶意违约的卖方人一些空子可钻。 嗯， 那么今天咱们这个案件呢，就是类似的这个情况。 嗯，好。 说这个卖方人，那么他和这个买方人之间签了这么一个合同，但是签完合同之后呢，当然这个上面这个案例写的是咱们这个合肥，安徽合肥的这个一个案件，说是2016年的时候，那么孙小姐买了这么一个二手房，双方签订了这个合同，但是2016年的时候，合肥这块呢也是房价在不断的上涨，那么签完合同之后，咱们的卖方人房主，跟咱们这个买方人就打电话，说要加价。要加价，其实这种情况还是蛮常见的啊，房价飞涨，单价由原来的1万忽然起到了15000-20000， 嗯， 搁在谁心里可能心里都痒痒，哎，对，所以说就感觉卖亏了， 想跟买房人这个协商协商能不能加点价啊，这种情况 很常见， 对，很常见，但是呢双方已经签了这个房屋买卖合同，那么你再让人家加价，对于买房人来说他肯定会心里怎么想，他肯定会想，那咱们双方都签了合同了，你没签合同，你给我要价怎么着都好，现在这个价格是双方协商一致的情况下， 对，当时你都答应了是吧， 对， 那你为什么还要这样， 并且是通过这个中介来签的这么的一个合同，那么你卖房人不能说想加价就加价，他就说句反话，那房子要落的话我是不是还能要回来点钱所以这个买房人当然肯定就是不同意了，不同意，那不同意他又不愿意，这个卖房人又不同意过户，就你拖着，那买房人不干了，说我这个首付款也交给你了，合同也签了，钱你也收了，那么你现在又既不过户也不交房，那不能让我当冤大头，所以咱们这个买房人孙小姐呢就把卖房人给起诉了给起诉了。其实刚才咱们在沟通的时候也提到，这个房子上涨啊它是行情使然，但是契约那是双方的这个意思表示达成一致了，那么你就应当去 履行， 去守约， 对 去履行，那么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就认为，哎，我作为这个卖房人，我作为房屋的所有权人，我想卖卖，不想卖就不卖，很多人有这种内心有这种观念。其实我们也一再的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呢跟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提醒也忠告说，双方只要签订了合同就是一个契约，那么这个契约对双方来说就是双方之间的法律， 对 不能轻易去违反，否则的话你要承担相应的一个违约责任。那么卖房人你如果恶意违约的话，你说我赔给你钱，我愿意支付违约金，我一算那个账，我支付给你20%的违约金，我再去倒手卖给第三人，第三个这第二个这个买房人，我同样还能赚点钱。所以很多人认为这种情况应该是卖方人占主导权或者是主动权，说我想卖就卖，不想卖我大不了赔给你违约金。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啊，咱们知道双方的合同一旦签订，双方都有义务去履行合同的相关的条款，违约的一方，那么你要承担的责任是违约责任，这个违约责任到底包括什么，这个取决于买方人的选择。如果人家说我要继续履行合同，那么作为卖方人来说你没办法，只要是人家买方人按照合同约定没有任何的违约行为，那么卖方人必须配合买方人把整个二手房交易的流程走下去，办理相应的过户手续、交房手续。当然，如果涉及到贷款的话，你还得配合人家办理贷款手续，因为这个合同当中约定了你卖房人的义务。而咱们卖房人来说，你不是说你愿意支付违约金就一定能够解除得了合同。选择权、控制权一定在咱们的守约一方，也就是咱们买房人。如果买房人说，哎，可以，那么咱们就解约。解约有的时候也不是严格的按照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条款来这个履行，因为咱要看如果说卖方人不卖房给人家买方人到底造成了什么样的损失，那么这个损失可能是现在的房价减去现在的这个房屋的市场价值减去当时购买的市场价值，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损失啊。 对， 我买你的房子花了200万，现在我要如果说买另外一个同样户型、同样面积、同样位置的房子，我要花300万。那么你跟我解约了， 这100万怎么办？ 没错，这个一百万相当于我买房人的一个损失。 对。 那么作为卖房人来说，你得赔偿给我。我们之前在相关的法院也处理过类似的案件，就是很多的卖方人都认为我只要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你20%的这个违约金我就可以解除合同。但是法院的判决一下来就傻眼了，因为在调解的时候我们法院也会释明说你的违约金如果高的话可以要求减，但是你的损失高于违约金条款的话，那么你按照实际损失的，所以说人家买方人根据 啊，双方的证据根据自己提供的相关市场行情的这个价格做一个比对， 嗯， 或者是通过评估的方式来确定现在这个房屋的价格 是 值 多 少钱， 嗯， 然后减去一个当时双方签订合同的价格， 嗯， 那个这个就是咱们买房人的实际损失。我们在相关的法院也有类似的案例，法院就判了，就是双方的一个差额， 嗯， 啊，就是一个差额，就是现在的房屋的价格减去当时签约的价格。那么回到咱们这个案例当中来，其实孙小姐的这个遭遇也是一样，所以说这个案例最终的结果，人家买房人是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同时我要求支付违约金， 嗯， 法院的判决是什么呢？当然要支持咱们，或者是判决一定要认定咱们卖方人存在这种违约行为。那么买方人的主张是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同时支付违约金， 嗯， 而违约条款是20%的违约金。第一条没有任何问题，一定是继续履行， 嗯， 即使说我的合同约定是贷款，那么可能在咱们北京地区啊，法院都会释明说贷款可能双方继续履行合同下去的话，卖方人不配合你，你贷不了款，那这种情况下你愿不愿意全款支付，那么咱们买方人一定要根据法院的这个释明，一定要明确告知他， 嗯， 我愿意全款支付，并且我愿意把这个钱提存到法院啊，这种情况下法院一定会判你继续履行合同，同时交付房屋，办理过户手续， 嗯， 同时只要有相关的证据能够证明卖方人存在这种违约行为，那么给咱们造成损失，或者即使没有造成损失，那么造成了咱们办理过户以及交房的延误， 嗯， 这种情况只要存在，咱们买方人可以要求他支付违约金，并且这个案例的最终的一个判决结果也是这样，就是卖方人要承担继续履行合同、配合办理过户手续以及交付房屋，同时这个承担相应的一个违约金。当然这个违约金不是特别高，这个案例当中的违约金不是特别高，因为刚才咱们提到在合同纠纷当中，法官会去审查合同的这个违约金条款，如果说违约金条款的这个比例高于买这个守约方的实际损失比较高的比较多，那么法官一般都会去释明咱们的这个违约方，说我很有可能判你违约哦，可能要求你承担这个违约责任，支付违约金，那么你们的违约金条款跟他的实际损失如果差距比较大，你要不要求酌减？ 嗯， 那么这个时候对于咱们的违约方来说，咱们千万别死撑的了。如果一旦确定你就是违约，你一定要说一句话，说我认为这个违约金条款、违约金数额高于他实际损失，我要求酌减。那么这种情况下，法院会根据咱们买方人提供的证据来确定，那么他实际的损失来考量最终的违约金的数额。 嗯 啊，有像咱们北京地区啊，如果说卖房人仅仅是拖延了时间啊，一般这个违约金数额司法实践过程中违约金数额都不会太高，比如说这个房屋的5%啊或者10%，有的时候就可能给个5万10万，就特别常见，因为法院在衡平双方利益的时候肯定要考虑这个违约金的这么一个数额，他不能说又继续履行合同，同时又严格按照合同的这个条款去执行。实际上这一类的司法实践呢以及司法判例还是挺多的，但是对于我们长期在这个活跃在这个诉讼一线的律师来说呢，我们认为啊，双方的这个合同条款那么就是双方的一个法律，咱们尽可能的通过签订合同来增加违约方的这个违约成本，来限制他出现违约行为，这样的话咱们的司法裁判的导向才会促使一些人不敢去违约。 嗯， 如果说咱们的司法裁判在判决的时候，那么这个违约金法院都是酌定一个3万5万， 嗯， 那么对于 很少就 对于很多的 关系了， 没错，对于很多的这个违约方，那行我就赌一把， 嗯， 反正这个现在的 也不多， 对，现在的判决这个结果好像最终要继续履行合同的话，这个违约金没多少钱， 嗯， 但我就赌一把，也许赌对了 这个耗的时间长了，很多的这个买房人受不了啊。有的人买房可能是为了这个孩子上学， 对， 有的时候是为了换房，就是咱们说的改善性住房，他已经把自己的房子给出售掉了，他现在在外面租房子，他要想着急把这个房子给交付了，赶紧住进去，赶紧装修，赶紧住进去。所以有的买房人可能就受不了这个时间的煎熬，也耽误不起，所以这种情况下，哎，对了，他有的人就抓着这种心理，可能在通过这种诉讼的方式啊，让咱们这个守约方这个买房人乖乖就范，说那行了，既然这个已经到法院程序了，那么咱们就象征性的给一些补偿金或者是违约金，我配合你办理过户手续就行了，你把钱一次性给我。正是这种情况，咱们这种裁判的一个尺度，我们认为可能会给卖方人尤其是这些恶意违约的一方，会有一些不好的导向。所以我们一直在说，一定要通过这个增加咱们是违约方的违约成本，来促使他按照咱们的合同来积极的去履行，避免这种纠纷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因为这种纠纷大家知道，在咱们一线城市北上广深，这种特别特别多。你看我们每年处理这一类的案件都在处理10到20起，就是这个房价一上涨，卖方人就不想卖房了，造成买方人委托律师去不断的维权，一审二审，有的时候可能一审出现一些问题，二审又发回重审，这样一倒可能就是1年半到2年出去了。 是， 所以如果说这个咱们的买方人是为了孩子上学，那孩子全耽误了。所以我们经常讲，能商量当然是最好，但是对于咱们广大的卖方人来说啊，双方的合同一旦签署啊，尽可能的不要去说为了这个房价上涨想增加一些这个房屋的数额啊，价格的数额，那么去恶意的去违约，不单单说给人家买房人带来困扰，同时那可能给自己也带来很大的这个法律风险，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违约的成本，既不诚信，同时还要继续按照合同履行，同时还要支付违约金。咱们这个案件其实正好看到了，法院一定是支持的是守约方，判决的结果一定是对咱们卖方人或者是咱们的违约方来给予一定的惩罚，就是违约金。当然我们希望这个违约金能根据合同的条款以及双方交易的一个情况尽可能的增加，避免刚才咱们说的这种情况，有些违约方有恃无恐，就是想恶意的违约拖时间，让咱们买房人这个乖乖就范。所以说我们认为司法裁判它具有一定的导向性，这个导向性一定让咱们的违约一方看到违约的成本非常非常大，他才不敢违约。 没错，当然我们也是这个话说回来啊，就可能有一些情况呢是可以反悔的，当然这还得视情况而定哈。这个我们也得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双边就双方我们都要说一下。 其实这个比如说啊，咱们双方签完合同之后，那么根据这个合同的约定，那么或者是政策出现变化了啊，政策出现变化了，那么或者是这个买房人的这个资质啊，资质不通没有通过，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资格审查没通过，还有就是银行迟迟没有审查批贷，那么这种情况下也可能会造成人家卖方人的困扰。为什么？大家知道卖方人他们卖房子一定是为了这个尽可能快的拿到购房款，同时然后根据合同的约定来去配合咱们买房人的相关的这个合同义务。但是如果买房人你没有能力履行，或者是根本没有诚意去履行的话，那么对于咱们卖方人来说相应的也会承担一定的风险，这个风险就咱们说的交易风险。我们也见过确确实实卖方人卖这个房子是为了买另外一套房子， 对， 改善性住房，对，他是为了换房，但是因为买房人资质审查拖的时间比较长，同时他的贷款一直迟迟下不来，造成咱们这个卖方人拿不到全款，最终造成他那个房子这个一直买不到，并且签完合同还要面临着承担违约的责任。所以这种情况下对于卖方人来说他的交易风险非常非常大。所以我们一再的说，看问题一定要两面的看，那么卖方人违约，那么相应承担违约责任，咱买房人 你的义务，最大的义务是什么？最大的义务应该是付款。 嗯， 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条件，或者是条件去付款。如果你没有按照合同的条件或者是期限去付款的话，那相应的，那么咱们买房人也要承担相应的一个违约责任。可能一般都是15天，说哎首付款多少钱，那么你应该在15天内签约后15天内支付。如果15天内你没有付，按照万分之几的这个比例支付违约金，超过15天，那么卖房人有相应的一个解除权。 嗯， 这种情况下你一旦超15天，主动权就回到了咱们卖房人手里。 对， 因为你没有这个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支付首付款或者是购房款， 嗯， 那么卖房人就可以根据这个合同条款来解除合同，同时，如果是定金的话，他可能把你的适用这个定金法则，把你的定金给你罚没， 嗯， 因为大家知道现在北京一套房子可能几百万上千万，那么定金有的时候是10%，可能就是100万。那我们也见过这种情况，因为买房人感觉这个不合适，或者是他自身的原因造成不买这个房子了，那么卖房人真的会把10来万的这个定金给你罚扣了。 嗯， 你对于买房人来说，你还没地儿说理去，因为咱们合同法有定金法则，一旦签订了定金合同或者是这个买卖合同，你说你不买了，那么卖房人可以罚没定金，同时呢，他还可以根据合同条款要求你买房人承担相应的一个违约责任。 嗯， 这个违约责任可能是解除合同，同时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违约金。因为咱们知道在房价上扬的时候，可能买房人违约的情况很少。 是。 就是咱们说房价一直焦灼并且有可能下行的时候，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买房人违约的情况会稍微增多一些。 嗯， 但是我们一般都是善意的会去考虑，买卖双方一定是抱着诚意去交易的。 嗯， 可能出现交易的一些问题或者纠纷也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所以说这就回到了咱们最早签约的时候一定要找一个靠谱的中介。双方买卖双方对于一些自己关注的条款，比如说你想3个月内就要拿了全款，并且这个全款你是非常着急用于其他地方，那么卖房人就要注意了，你一定要跟买房人说好，如果说你要办贷款可以，我只要3个月，如果这3个月内银行不放款，放就是到不了我的账户都不行， 嗯， 那么你就得付全款， 嗯， 要有相应的一个约定，否则的话，嗯，可能对于咱们卖房人来说，就是资金的风险是非常大的， 对， 那么回到咱们刚才这个案例当中也是一样的，那么买房人也是一样，所以说你要积极的去履约，卖房人要积极的配合，才不会出现咱们说的这种纠纷的大量存在，然后造成时间的延误，各种事情都耽误了。 所以还是那句话，就这个合同啊真的应该好好签哈，太重要了， 太重要了， 不管是买房还是卖房。 我们看到的这个大量的纠纷啊，就是处理的大量的纠纷合同都有问题。 嗯， 你看咱们在1月份的时候，北京市租建委好像颁布了这个 全新的 范本， 嗯， 其中我看他们有一条就是关于这个家具家电装修这一块这个条款有了相应的一个调整，就是说这个属于你们双方可以去协商的内容。以前说哎呦你的装修或者是这个家具家电， 嗯， 都占了房屋价格的1/3，这明显是在想规避什么呢。所以现在这个咱们这个范本也出来了，就是由你们双方来协定，你说你的装修好，你值1000万，那你就定1000万，但是这个风险你自担。 嗯， 你风险你自担，因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咱们下半段可能要提到的，说是这个因为存在网签合同跟这个真实合同的价格不一样啊，出现这种纠纷啊，这种情况也比较多啊。 嗯，那我们因为还有这个5-6分钟的时间，可能来不及说一个案例了啊， 嗯。 那我们看看能不能这样，我们把买方和卖方签合同的时候应该注意的一些，就现在特别重要的吧，一些， 哎， 比如说时间点呐，啊， 嗯， 或者说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这种条款啊，我们其实以前虽然跟大家聊过， 嗯， 但是说到这儿了，我们不想再跟大家 好的 详细再说一下。 就是房屋买卖合同它也是一份合同。 嗯， 对于合同的双方，那么一定要关注一下合同主体是什么，这个很重要啊，因为我们也遇到过这个开始是夫以丈夫签的合同，后来履行的是妻子，然后这个卖房人就拿这个来说事儿，所以说签合同的时候如果是家庭购买的话， 嗯， 那么你就夫妻都签字去。 嗯， 如果说你担心有贷款记录，那你就一个人写，从始到终都是一个人啊， 嗯嗯， 这个 合同主体一定要明确。然后这是一。第二个就是房屋的坐落位置以及房本的情况，共有的情况一定要落实清楚。 嗯、 看这个房屋的状态、 嗯、 到底是共有的还是一个人所有的，有没有纠纷，有没有贷款，有没有抵押。 嗯、 这个一定要关注到。这第二点。第三点就是咱们说的最重要的，对于卖房人来说，他关注的是款项、支付方式、支付期限。还有相应的数额， 嗯， 这个一定要在合同里面清清白白、明明白白的一定要写清楚。如果是贷款，你要告知，因为你要着急用钱的话，贷款什么时候放，买卖双方决定不了的，是银行能决定的。 嗯、 所以这种情况下，你一定要关注。如果说在几个月内你能容忍的这个，你能期望的这个期限内拿到全款的话，一定在合同里面说清楚，在合同当中约定清楚之后。如果银行没有全款下放怎么办，怎么解决，一定要有一个预案。 对。 一定要有预案，所以这对卖方人的一个保护。 嗯。 那么对于买房人来说，一定要清楚什么时候网签什么时候这个交税， 嗯， 什么时候办理过户手续，那么什么时候交房， 嗯， 这些时间节点也一定要明确。那么第四大部分就是咱们经常说的，就是违约金的违约条款。对于卖房人来说，你关注的就是钱嘛， 嗯， 那么就严丝合缝的细节一定要关注，什么时间付什么款，比如说什么时间签约的时候付10万块钱的定金，那么签约后5天内付多少首付款，15天内要办理这个相应的一个贷款手续等等，这个一定要明确。 嗯， 如果说买房人没去做怎么办？就是相应的一个，还是咱们说的预案，合同实际上是咱们怎么说呢，就是对双方的一个约束。那么对于买方人也一样，什么时间去办理过户，什么时间去交付，一定要约定清楚。如果说卖方人违约了怎么办，还是我们经常说的，合同其实就是方案，出现风险的时候怎么办，就是一个方案的问题。所以说咱们买卖双方在这几个大部分，因为这也都是比较要命的东西啊，我们发现很多的纠纷都是这些条款，就是四大部分的条款不明晰不清楚含糊其辞，然后或者是写的让双方有不同的理解。 那 这个时候可能就体现咱们中介服务机构的这么一个专业性了。这个为什么我们说很多买卖双方之所以发生纠纷，是因为咱们居间方没有把好关啊，所以说一定要把好这个关，把合同签署好。当然咱北京市租建委的这个范本呢还是蛮好的啊，但是不能尽信咱们这个范本，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实际的交易情况，然后在这个空白处或者是后面的补充条款一定要约定清楚，避免刚才咱们说的有违约了，明明知道自己吃亏了，但是在合同当中找不到相应的对应条款。这种其实最悲催的，明明人家违约了，在合同里面找不到相应的一个责任，这就比较麻烦。 是， 所以说这四大部分一定要明确。 嗯 啊，这才是咱们将来可能说在履约的过程中，一旦有人出现纠纷，你看看，你要如果说这么做，就会有这样的结果啊，会给他是一个规制和限制。 对，所以就说啊，这只要是我们签合同，不管细节要签清楚，另外一个就是后面的预案也要签清楚。 没错， 之前可能我们 探寻文化密码。品味生活之美。 2018年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与您同行。 博物馆里触摸璀璨历史， 老品牌中回味城市记忆， 戏剧舞台感悟人生百味， 文化带里重走昔日盛景。 我是黄燕， 我是子昂。 2018年每个清晨7:30， 我们都在 FM107.3 AM1026。 等待与您的相遇，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